歌颂生命，舞动青春，歌舞剧场，人生与梦想的舞台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每天10点22点播出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歌剧中的序曲和管弦乐。曲目有比才的《卡门》序曲、罗西尼的《意大利女郎》在阿尔及尔序曲、马斯卡尼《乡村骑士》序曲、威尔第《命运的力量》序曲、伯辽兹《浮士德的沉沦》中的匈牙利进行曲、约翰施特劳斯《蝙蝠》序曲、柴可夫斯基的《奥涅金》中的波罗乃兹舞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颂生命，舞动青春，歌舞剧场，人生与梦想的舞台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每天10:22播出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 请欣赏歌剧中的咏叹调，莫扎特的《唐璜》中的《花名册》，普西尼的《艺术家的生涯》中的《冰凉的小手》，罗西尼的《塞维利亚理发师》中《快给大忙人让路》，比才的《卡门》中的《在塞维尔的城墙后面》，威尔第《茶花女》中的《永远的爱情》，